快乐。

在著名导演吕克·贝松的作品《碧海蓝天》里，把这种本能表现得非常深刻，整个场景一直延伸到孕育生命的本源，也就是那一片神秘的海底。片从一个叫做雅克的男生的回忆开始，他从小就喜欢置身于海洋中，尽管他曾目睹父亲在潜水中不幸葬身海底，但他对大海的向往却不曾减退，反而把那些海豚当作家人，和他们分享自己的情感。和雅克一起在希腊海边长大的伙伴恩佐也十分热爱海洋，恩佐把潜入大海当作冒险和挑战，他的爽朗自信和不懈努力使他成为了名噪一时的世界冠军，他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雅克才是他真正的对手，于是他想尽办法终于找到雅克，为了征服海洋战胜对方，他们一次次潜入深海，而深不可测的海洋显然更眷顾雅克，恩佐不顾一切挑战自己的极限，最终在生命结束后回到了他认为更加美好的海底世界。 马多纳天总理娘 Joan Baker, enchanté. Vous êtes trop amoureuse de lui pour voir la réalité en face. Ne voyez pas Jacques comme un être humain. Le plus dur, c'est une fois en bas. Pourquoi ? Il faut une bonne raison pour remonter. J'ai des fois du mal à en trouver. Joanna, 无疑是整部电影中的最暖色调。这个金色碧眼的女孩，在冰天雪地的地方和雅克一见钟情。她为了追求爱情，从遥远的纽约前往西西里岛，却不曾想到雅克对大海的热爱已经远远超越了生命。乔安娜的爱让雅克无所适从，他必须在大海和爱情之间做出选择，最终他放开了绳子，切断了和现实世界最后一丝联系，和海豚一起游向他一生挚爱的深海。吕克·贝松用一个超越现实的故事，让我们感受到了人与自然之间纯粹而又极致的关系，人类想要毫无保留地回归自然，只有放弃一切爱恨欲望，一直坚持自己最初的梦想。本期星光影院外语佳片《碧海蓝天》。

么伤。 城市相伴，见证天长地久。 娇羞带怯的脸庞，忍不住要捧在手心上，只是黄昏太短暂，眼看幸福夕阳要下山。如果是恋人总会一样，把彼此放在最美的地方，男男女女轻柔耳语是一波波的浪，拍打在温柔的岸上，不小心就容易迷乱。男男女女腻腻喃喃，舍不得离开温暖的海洋。如果有一天你会扬起风帆，飘到一个没有我的地方，那里只有风，

大家好，欢迎收听星光影院之国语佳片，才女柳如是和文人钱谦益的爱情传奇流传几百年，国学大师陈寅恪晚年时甚至在身体状况非常不好的情况下，花费长达十年的时间，最终完成了一部80万字的著作《柳如是别传》。影片《柳如是》作为荧幕上少有的古装题材，则用传记的手法讲述了这位明代才女轰轰烈烈的一生，也让我们在观影之余再一次回顾了明末清初的人文历史。 作为一个女人，我生错了时代，但恰恰我又生对了时代。 影片在柳如是的独白中开场，简洁明了的台词道出了他与那个时代的特殊关系。因家庭变故而沦落风尘的柳如是，是秦淮八艳之首，更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女诗人和女性主义的先行者。她一生都在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想要通过那种真正由自己掌控的人生。而她所经历的两段爱情，也让我们感受到时间之于爱情的别样深意。与陈子龙的爱情中，时间的状态是未来时，在陈子龙的心里，事业远远大于爱情。与他相恋的五年中，柳如是一直在苦苦等待，最终自然以分手结局。而在与钱谦益的爱情中，时间的状态是现在时，他们之间相差36岁的忘年之恋，是有恩有义，珍惜现在的爱情。钱谦益抛开世俗偏见，不顾别人指责，迎娶柳如是，使这段爱情被传为佳话。 今日 在下孙江陈子龙， 你看满园春水，美女如云，雨花眉卷，似水流年呐。 柳如是最让我们敬佩的地方就在于，他并不只关心儿女情长，更懂得如何爱国。在南明快要灭亡的时候，他与丈夫约好一起殉国，没想到的是钱谦益试了试水，却说水太凉，不如下次再来。后来钱谦益剃掉头发做了清朝的官员，柳如是虽然反对丈夫的行为，也没有与他断绝关系。他知道百姓无辜，钱谦益的行为至少保全了一些无辜的百姓。最后柳如是还是陪伴晚年的钱谦益过了一段远离世俗的清静日子，用一种与世无争的态度演绎了自己的最后一段传奇。本期星光影院国语佳片《柳如是》。 反侧的我，失眠在夜里。你带走的呼吸，闻不到你，那感觉多委屈。分岔的爱情，让眼泪隔住银河的距离。轻轻关上门，让眼泪不逃避。何必要在一起，让我爱上你，至少自己过得不必太压抑。何必要在一起，逃出生这个夜显得那么空虚，何必要在一起，让我爱上你。 感觉你的呼吸是那么清晰，何必要在一起，让我没勇气，让我独自在这寒冷的夜里，何必要在一起。